众生已平等，群起将所信的正人和人的愿景交织了如明亮大镜。 九龙西七号黄毓民马玉生， 那里有更美风景，人民都可以，人民都可以得胜。 myradio.hk 全力支持公投制宪运动。 Hello 大家好， 大家好， 好大坛，今日等咗好耐 先至开始我哋嘅节目，又系今个星期本土旅游团嘅时间啦。 我介绍我自己先，我系阿文， 佢系阿文，我系阿松，唔系我系阿笨。 点解？ 点解今日古色古香嘅咧？ 趁翻呢个环境， 我啱啱先话俾你听，佢个名叫几古色古香啊。OK， 啊，今集大家睇到啦，好有呢、這个嗰啲叫咩古色古香嘅感觉，所以我哋准备好齐晒呢道具喺度， 系啦。真系搞好啦！ 哇，身水身汗嘅咁工真系系咯。咁做乜嘢咧？我哋今集，哎，我哋冇主题喎，系嘛？我哋今集主题系咩啊？教我两波嘅嗱，我哋冇讲，冇读到真系。 我哋今日讲音乐。我们的第一堂的中乐课， 我们的第一堂中乐系嘛？再读一个名字。好，咁今日就有我哋女嘉宾啦，咁就唔介绍佢住。咁主要个内容就想讲下，因为女嘉宾咧又涉猎到呢、這个中乐呢方面嘅。咁、我哋特登提咗两次都系讲中乐，我哋未介绍呢件乐器。正常我唔讲嘅话咧，我相信观众应该唔知佢系咩嚟嘅。 远飘咁系咯， 琴啊，系咯，定咩啊？我正常告诉你它是一件古筝来的，但是正常如果我讲 我你看到这旧东西你当然估到了，如果我给个得个五六条线那些你试过那些你都可能觉得它是古筝来的，即大家不识分，即我们外行人不识分的嘛，是不是？所以呢今天呢就请到我们这位嘉宾过来啦，是的，他是外行人来的，咁就講下呢、這個中樂啦，咁啊好似冷門啲咁樣喎 ，Hi 你好，好似冷門啲咁喎，點解你會學呢個古箏嘅咧？ 因為本身係我細嗰陣時啦，我媽咪係好傳統嘅人，所以先叫我學嘅，因為我媽咪本身就好中意中樂呢樣嘢啦，咁跟住之後咧，咁好啦，我又細細個六七歲，我又唔知咩嚟嘅喎，咁又咪好好奇咁樣學咯，本身咧就係冇咩興趣，唔係。唔系冇咩兴趣，系即系冇乜特别想弹嘅。咁后屘咧，咁俾我妈逼逼下，咁样又好好奇下，咁样 揾到当中嘅乐趣啦。 系啊，揾到当中嘅乐趣，咁之后咧就学起身啦。咁中间我有停过一阵嘅，就咁因为学习上面啦，其实玩音乐同学习真系好难可以拣一。个嚟去专心去做好佢嘅，所以系咯， 停咗一轮，咁而家又 pick up 翻， 因为啊系，我哋呢集嘉宾又系台湾读书，今晚放暑假翻嚟，喂呢期唔知乜成日都冇嗌睇咩啊，假台咩？咁啊通常都系咁噶啦，而家咁嘅年代。以前都是啦，你再之前都是十年八年前啫，你而家咁後生嘅事。咁以前啲家長同而家啲家長都係成日都會監強姦啲小朋友學佢自己老豆老母想學嘅樂器啦，就唔係個僆仔想學啦。 而家通常都係西樂多嘅嗰啲小提琴、 啊，係咯，學親都係西樂多噶嘛。 最多俾男仔去學吉他啊嗰啲 吉他文都彈鋼琴嘅，跟住通常啲僆仔就唔中意，跟住到第日大個見到驚嘅。系咯，就 行到佢惊，俾啲家长逼到佢惊， 到惊嘅，所以咧，其实好嘥好戆佢，系啦，唔紧要。咁但系点解？真系因为妈妈系比较传统啲人，所以就 佢冇学过，但系佢冇学过中。 我妈咪系冇学过中乐嘅，佢系好中意听一啲好古典嘅音乐，跟住 翻到屋企要点歌嗰啲嚟噶咯。 系啊，我依家翻到去成日，我阿妈咪有古筝嘅话，因为古筝搬咗去台湾啦，咁有古筝嘅话。 我剛才搬過來都已經很大鑊， 所以人家寄了一個台灣而已， 是啊，寄了，是找順豐之類寄過去，那就用硬盒這樣包住， 然後 就在那邊貼著臉、啊、 會拆曬啲線，然後去到然後自己一條一條的裝回，那 麼厲害，你懂裝嗎？ 我懂好事， 有冇電子古箏啊？吉他 好似冇，好似再發展落去啦，會有。 我發明出嚟咯， 咁犀利。 好啦，咁講翻你屋企點歌先。你阿媽中意點咩歌？ 我阿媽中意點 最好點咪高山流水咯，我係最識彈嘅。 高山低谷我聽過，高山流水未聽過。等有機會我哋或者叫佢彈一彈。 跟近轉頭 cut 翻一段你個咩高山流水。嗯 打個岔先，點解會無啦啦今集會講呢個內容呢，就係、是、因為我哋一般坊間即係我哋啲 layman 啦，唔識噶嘛，大佬中樂嘅嘢，音樂都唔識啦，何況係咯中樂。咁係唔識嘅時候咧，就會覺得係古箏喎、哦，咁就諗佢係固有喺電影文化細路仔嘅時候俾到我嘅概念。係 一件武器嚟嘅， 係啦，係武器嚟嘅，係可以放片，放 會 揈咯。係啦，咁放啲嗰啲叫咩啊？嗰啲叫咩啊？ 音波， 音波係 就會死嘅前。 同埋通常嗰兩條友係盲嘅。你有冇睇？系啊，那个盲佬就会好劲咁样，放啲音波出嚟咁样好劲噶嘛，系咯。 但系我发觉唔会，我捧唔到，我捧边嚿嘢过嚟咁嘅时候，我发觉嗰唔 会。唔系啊，佢好劲，所以翘住脚，跟住摆部嘢喺度，然之后就放飞剑噶嘛，系咯。anyway 啦，咁同埋我细个嘅时候都有咩啦？譬如睇下武侠小说啊嘅时候，跟住有啲人仿效咗出嚟拍电影啊，成就会譬如《笑傲江湖》啊嗰啲啦，系咪？即系都有呢啲咁样嘅。咁于是就会哦，佢哋嗰啲争本曲谱就会杀人啊，成啲噶嘛，系咯，唔系杀，即系被误会为系武功秘笈咁样噶嘛，系啦。咁所以就我哋唔识嘅时候咧，咁所以今集就希望能够将呢啲嘢介绍下俾大家啦，咁样。 我哋头先经过上咗我哋第一堂嘅古筝堂之后，我发觉系难学过，难学过吉他同埋钢琴好多， 系难学好多啊！即系话譬如好似我头先同哇真讲名嘅，同你沟通完之后咧，咁我都觉得哇因为我不嬲成日都俾人觉得就好浪费嘅，即系我哋自己听完啲歌，我脑入边系可以有实收音，但系我哋就冇灵巧嘅手腕，即系透过你嘅大脑。就控制你的肢體，再控制呢件樂器，出翻曬啲音出嚟咁樣。咁但係頭先，因為我同嘉賓傾過咧，佢就話古箏佢哋彈到咁上緊，都即係高階啦，一二三四五去到第五級嘅時間，即係唔係 excel 嗰級啊，即係嗰個 level 嘅時候，佢哋係唔需要睇譜噶嘛，記曬成日歌，因為我唔使記添，因為我知道邊個音噶嘛，我個腦記得邊個音，我手咪彈邊個音出嚟咯。咁件事你要學到呢個程度，其實係真係係咪三五七年後嘅事咧？ 即系你咩？你又出世 B B 开始学到嘅？ 系咯，你 B B 开始学嘅，你咁后生。 你学咗几？你学咗几多年？ 我六七岁学，我学到依家，我起码学到七八年嘅。但我依家都未到呢个水准嘅。 O K， 点样分级嘅咧？嗰啲古筝咁咧，你系古筝系中文，即系你钢琴嘅一二三四五六七八咁样级啊？咁你呢件嘢系点样分级数嘅咧？ 我 阶段。 一级咧就考啲基本嘢啦，錯一聲笑啊！咁樣彈，淨係彈到啲音響出嚟。 一級都已經錯一聲笑， 係咯，我應該都好難。 跟住我第一陣 低 level 嘅啫， 一級就笑我江湖啦。 跟住之後咁三四級咪高山流水啊、渔舟唱晚啊。 嗯，呢只我識。 春光花月夜係一啲五六級啊，可能都。 啲渔舟唱晚，大家整下，唔係，但係可能呢啲我哋咪後先搞。 即系你，但系你都系学到最高系去到 八级，研究级 一样，都系一同钢琴一样去到八级。 所以你都系学海无涯，而家一路向努力学习紧。 系， 但系好似难考多，唔好似嗰啲钢琴咁。我一考就第五级啦。咁但系咧，好似古筝嗰啲就做唔到。 得嘅，要精练咯。你 即系我练熟嗰首第五级考嗰首歌，我一嘢埋位就考咗佢，咁都得嘅。 但系嗰个主考老师会睇你手势。系啊，手势同埋呢啲嘢系霎时间你练唔到出嚟。 嗱，手势呢样好紧要。头先我见到老师啦，见到佢啦，嗰、那个架势系呢个，好紧要。 呢个 好紧要，唔系普通临摹嗰度。因为我记得嗰阵时有人同我讲过打茶，阿李克勤咪我不会唱歌咪，话阿郎咪弹到妈妈都唔得嘅。跟住有条茂利话上网睇住佢点样揿，即系就净系练嗰首歌，唔识弹钢琴，但系净系练咗嗰首歌咁样就 O K。咁可以咁样嘅人嚟钢琴，但系你哋唔得噶嘛。 钢琴净系揿啊， 因为揿掣 啫嘛，净系揿掣，但系古筝系有摇啦，勾托拨， 即系有技巧唔同， 同埋左手要揿啦。按的方法又不同啦，怎样回转啊？直按呢就是刚 趣啲嘅，咁跟住之後有啲回味嘅話咧， 就係嗰、那個點樣彈到個神韻個神髓出嚟咧，就係、是、古箏個技巧啦。 變化大好多，所以你鋼琴你都係叮咚一下一下上落嘅啫，最多重力輕力佢就唔止，佢多咗個弦嘅變化，同埋你左右手兩隻可以。 因為你吉他都係竹。小幾個幾 下咧？我哋上咗第一堂嘅古箏堂之後，我 話真係係好博大精深。即係因為我哋特登今集講呢個內容，都係唔想俾人覺得我哋啲 layman 就會覺得，哦，好似呢啲好 old school 咁。其實唔係，真係好源遠流長啊。係由頭先老師話時間係由秦朝，我依家睇緊本書，阿李斯已經開始講緊，係即係秦朝嘅秦始皇嘅丞相啊，開始已經有記載秦始皇啊，佢啊都係有彈過呢個古箏啊咁樣。咁即係由二千年嘅歷史源遠流長嚟，分南北派啊，成咁頭先上咗第一堂啲嘢。咁所以咧係真係好博大精深，所以我哋好。 我想問下，係咪學完古箏 係 好容易學吉他嘅？ 兩樣嘢唔同嚟嘅喎。 咁有冇譬如學完古箏之後，其他嘅中樂樂器有冇會有啲拉能嗰個？ 二胡咯，二胡同琵琶都比較 慢咯，彈嗰個二胡。 哇，唔係啊，我外甥係嘛，我唔係外甥，我老婆我家姐個仔其實，我有殺豬啦，慢慢都喺度，其實嗰陣時係僆仔嗰陣時好恐怖真係。 所以咪要聽佢第一隻嗰個唔知咩第三級嘅高山流水係嘛？ 陣間會播翻俾你聽喎。 好，聽完 好，翻嚟， 不得了啦，真係。 呢個係咩？呢個係第三級。 佢好緊張，但係我想同你講，其實你彈咗同我頭先臨拍之前，我同我講，其實你彈錯，你應該都唔知㗎啦，所以冇問題，其實唔使咁緊張。 有聲女嗰個好厲害。 但當然是他們很嚴謹的，老師也是，他們也是，即他們會覺得這件事是一個藝術來的，我們是不會兒戲這樣做，雖然我們節目一向都很 活躍一點，啊，但老師剛才來得 很認真，又教我們怎樣 很認真上了第一堂的，這個， 有一條的琴又怎樣整 的，哦，對，條琴很型，不如後面開給人看的， 這個 這樣條的，你行不行，喂，好堅，啊， 有一個在這裡 可以收埋個 lunch box， 這個是如果有時陳老師不在，會收埋個嘢飲在這裡，這裡 你收啲嘢飲在 這裡，你家裡收得到嘢㗎？ 收到，每個琴都有這個， 哦，即是你埋位練琴就收埋個手機，不准打機，這個是 調音，馬仔都可以調音的，跟住之後這個是馬啦、弦啦，這個是琴入面是調音，我們比較少開，因為它一調呢，它是整個它是將這些琴弦整個拉緊它，是調那些音，即好像吉他那個呢，最高那裡有一個扭的，這個就是那個作用， 看得出來，看得出來扭的嘛， 這個有21個嘛， 21條先， 21條弦， 我看到你戴這個系咯，俾看官望下，系咯，好过瘾。我要俾佢绑晒胶带就成。 呢个系二甲，因为我哋用玉弹咧系好痛噶。 一条试一下有几痛？ 即系会弹到有血嗰啲咁啊！ 唔系，弹耐咗会好痛。二甲同埋比玉系清楚、 清脆啲啲声出。 啲声系清脆啲，系咯。跟住嗱，呢个系玉，呢个玉弹嘅，跟住同埋呢个系分得。 響啲，係同埋靚啲啲聲。老師好心，老師有心，老師特登過嚟幫你調好咗個琴。 係啊，佢又話氣温啊、濕度啊 都有變化， 有影響啊。 所以喺我哋最後臨尾，佢調好啦，好，咁你哋可以彈得啦，拍得啦，咁樣先走嘅。 好認真啊！你嗰陣係好特別認真。咁同埋我都話，咁你學琴咧有啲咩特別嘅有趣嘅嘢咧？即係我彈到三秒好嘈好響嘅喎，你屋企彈會俾人投訴？ 會㗎，但係好彩我隔離屋係好中意。 好 聽我古箏，因為我彈古箏係我有試過我隔離屋走過嚟， 係 啊，可唔可以開咗你屋企道門啊？我好想聽啊！ 我心諗嚇。好似第一个知音人喎，喺隔篱屋嘅就系， 因为佢啱好咧出街买餸，跟住经过走廊听到琴声，佢逐个敲噶。 通常啲人会好，佢系好惊噶，夜晚晚买完餸翻嚟听到琴声。 唔系，我多数系中午弹嘅， 跟住夜晚唔弹得啊呢啲， 梗系唔弹得啦。 咪十一点前嘅， 系啊系。 咁你系即系话你喺屋企练琴嗰阵时候咧，就要开大对门，即系出边成条走廊围满咗，然后跟住会。 擔凳仔嚟聽啊！ 唔會，跟住係我對面屋嗰個特登敲門過嚟叫我，喂阿女，你可唔可以對住我門口嚟彈？我想聽啊！跟住我話，我嗰陣時我仲讀緊中一咯，嗰陣時，跟住之後我就唔再彈過，因為 自從即刻開咗門之後，我就再冇彈過。 係啊，自從開咗門，我開咗第三次冇再彈過，因為即係嗰陣時中一特別辛苦 學。哦，你覺得已經足夠啦，已經有個知音就足夠，所以就冇學到啦。 咁你有表演咧？你都有去表演係咪？喺邊度表演啊？ 有 香港， 我香港我有試過。哎呀，死啦！去邊咧？ 唔使，即係香港有表演過， 有 台灣都有。 台灣有，我是台灣正義大學的古箏社，係啊， 嗰邊有 古箏社。 香港就冇古箏社，香港啲學校有冇古箏社？ 好似冇乜點聽過有古箏社。 咁但係哇，呢件嘢你平時運送嗰陣時候咧，因為我頭先我哋幫佢搬過嚟啦，哇！個路程要極度小心，唔好做得佢，唔好做得佢，跟住搬要過嚟搬，好難，好難處理喎呢件嘢。 貴唔貴啊個琴？ 呢個 佢阿老師話， 老師嘅古董梗係貴啦。 老師 嘅 古董嗰啲， 我屋企嗰個。 譬如你初學買舊翻去試下咁樣，咁。 我初學，我嗰陣時我係2000年啦，係2-3千元，其實都係算一個靚琴嚟嘅，但係依家梗係可以去到。去到萬幾蚊， 你幾多歲啊？ 十幾年， 你話6-7歲開始學，係咯，今日93、94係啦。 但係保養咧，保養唔複雜。 保養，弦係可以斷嘅。 嚇、啊！真 係。係，我係。 吉他都好難斷啊！你依啲點啊？ 我喺我個社團嗰度，全部十二台古箏，我係成日彈斷弦嗰個入嚟啊！ 功力深厚制嗰啲咪，平時你嘅內功比較深厚啊。 唔係啊，咁你彈得多，好似學鋼琴咁樣，你彈得多會走音啊！啲代表我嘅。 代表你肯落， 我努力，我努力過，係啊。 彈出血嗰啲噶， 我會啊！我呢個係我呢個手會撳到出血。我試過係凹， 係啦，因為你直接撳落去。 因為我係咁樣。係 啦，我哋彈吉他嗰啲。 但呢邊冇得戴嗰啲咩嗰啲。 個手感好緊要，你唔會戴嘢嘅。 依邊係會戴到嘅，因為我真係初級者，所以呢邊手係冇戴到。 你咁樣都係初級者， 係咯？你講到 呢啲寫嘅好恐怖嘅事。 咁我哋要去到演奏級嘅啫，唔怪之老師話教咗三年，不得了。 咁但係通常一級同一級之間會點樣行？要幾耐啊？一個正常咯，我係咪正常？ 佢話佢一首歌練幾耐？練一個月啊？ 我係練一兩個月。左右，跟住之後，可能有啲比賽啊，都要半年前開始練到佢精，跟住練到係熟到你眯埋眼啊，跟住喺度瞓緊覺啊，發夢咧，隻手就 因為我見一首歌其實本身佢哋係長過西樂，有時會長好多噶嘛， 咁長過 pop 好多啲， 長過 pop 係咁長 pop 有係啦，咁你頭先話俾你知嗰隻單彈嗰隻七分幾鐘噶嘛？ 系啊，本身系七分几钟咯。 系啊，你要练。 但我唔使睇谱喎。 唔使睇谱， 但我就整咗出嚟咯喎。 但系二十一条弦喎，作为左右手。 太 夸张 啦！ 咁大概练半年到就得噶啦。 差唔多啊，其实。 因为正常人练半年啊，咁我应该要三年到啦。 三年你真系， 我左右手要。 唔系啊，你俾我玩一日，我应该弹到右只手跌落水。 我左右手唔系好协调啊。差不多噶啦，本三年 左手唔使啦，右手弹到噶啦。 佢揿咯，用，老师话用。 太可怕啦！ 咁但系如果而家一个小朋友，你觉得你即系你几岁？六七岁就可以学啦。即系你嗰间叫咩？你讲琴社咧，啲小朋友嚟到，我叫边？你小朋友嚟到大概系几多岁开始？你而家系 即系你咁讲，你建议一啲正常而家家长。既然呢件事唔係咁 old school 啦，我哋亦都可以係一個咁博大精深嘅文化。咁我哋建議啲家長幾多歲開始俾小朋友學呢？ 五六歲已經可以開始學，最好就三四年級啦，即係七八歲，等佢真係有呢個興趣嗰陣時先學。如果唔係嘅話咧， 但到中一你話好辛苦嘅喎。 三四 入嚟 都練咗幾年啦，都練咗幾年啊！ 咁跟住嗰幾年就係咯，學下彈下，但係我係因為我真係專，即係專 俾阿媽點，你俾阿媽點歌嘛？應該 係啊，其實有陣時俾阿媽點下歌真係幾開心。 係啊，幾開心！ 流行曲啦，流行曲彈到啊嘛， 彈到，但係 唔係你頂勾翻啲音出嚟啫 ，OK？ 係啊， 應該彈到嗰嘢， 但應該冇乜，因為你而家流行曲好少會用到。 咁多個 range 係大多好多嘛，應該冇問題。咁但係你冇練啊，個練而家我對於嗰個叫咩？前一輪應該香港話興過中樂嗰陣時候咧，係嗰個女子幾多樂坊？ 女子十二樂坊係 啦，而家跟住四十八、五十六、七十嘅，最重要係 七十二樂坊 啊！係最重要係都係因為佢係為咗推廣嗰陣時候興嗰輪噶嘛，香港興嗰輪中學嗰陣時候叫做最 hit 嘅時候。 哦，係啊，佢攞個二胡可以好似我譬如我嘅街中學， 唔係好似有電吉他櫃喺度。 我譬如我見過睇過李克演唱會，佢嗰條茂利。唔係咁玩嚟嘅，好 top 嘅。佢攞支二胡彈到電吉他咁樣噶嘛，係咯，即係 OK 嘅。 香港係應該中樂最高峰嘅時候，因為純粹因為得一帶入。 跟住攞支唢呐就話可以吹到好似西風咁啊嘛。 佢正先有棚女喺度先，咁跟住就引咗一班人去睇喎，我都 OK 喎，彈到。 將啲係班女會揈嘅，其實 揈到唔知點。 喂，大家唔好講呢啲，我哋好嚴肅嘅。今集要好嚴肅嘅，係 係啦，興咗輪，跟住就去到好似興咗大概兩三年之後咧，又開始就又跌翻落嚟啦，即係繼續啲家長都係逼嗰啲小朋友彈鋼琴。 但係就其實我都覺得，因為佢 我又想講個名。我哋喺度傾呢啲嘢之前咧，傾今集節目內容嘅時候，我都覺得今集係一個會好清新嘅感覺，因為古箏個聲俾我個感覺，嗰日腦入邊印象係好清新嘅個琴音，好嗰種神水係，即係佢哋叫做 好優雅。 係啦，喺側邊要撳要成嗰啲咧，係啦，即係要行到嗰種神韻出嚟，係好。所以我頭先臨出門口，我同你講，今集好清新嘅一集就係咁解。 我哋有少少失誤嘅，因為我哋早少少同佢講，佢話佢會著旗袍嚟 嘅。 佢話可以著旗袍嚟。 miss 咗啊！應該係 sorry 嘅呢個。 你同人 say sorry 啦。我想正經啲，係啦，今集好正經嘅，係啦。 因為我聽阿老師講，佢話佢嗰啲咩啊？表演嗰陣時候咧，要搞好耐噶嘛，要 set up 好多嘢咁樣噶嘛，咁我哋都 set up 咗好耐啦。咁爭，而家好似打波咁樣，好似唔係咁好睇。 因為我琴真要係咁調，係咁調，跟住你到你演出嗰陣時候，突然間會走音噶，唔知點解，係個琴突然間適應唔到嗰度嘅環境咧，會走音。 咁以前古代嗰啲人唔係做仔，即係。喺度吟詩作對行走令嘅時候，咪有個姐姐會出嚟彈琴嘅。咁嗰啲又點咧？佢一路不停咁跳住嚟行喎， 會走得幾厲害咧？ 係咯。 佢係因為個環境而變化。依家個 係啊，凍咗啊嘛， 又凍咗咧，我又好驚個琴係又走音咁樣。以前 走咗唔覺嘅啫嘛。頭先 我哋覺啫， 因為老師走嘅時候係冇依家咁涼。 我哋唔覺老師覺啊嘛， 所以 啲嘢會緊咗。 有啲咩沙沙細細，大家就包多包下。OK， 釋放下佢咯。 因為好複雜，因為、我一路頭先因為學呢個第一堂嘅古箏堂之後咧，喺個琴嘅處理上高咧，係比西樂更加複雜。即係我聽開佢話表演之前，去到之前要 set 一次，練嗰陣時候要調一次， 中場休息， 中場休息擺低之後，翻嚟又要調一次，即係你去，即係一個比較認真嘅中樂表演嘅古箏表演，你有係應該有個調音師係不停喺後邊調，就係就住嗰個場地嘅環境，因為我哋嚟嗰陣時候，我唔知點解個冷氣冇咁凍之後咧係熱嘅，咁而家咧摸落去啲熱咧已經凍啦，咁老師又會話叫我哋再調一次。咁所以咧，有啲咩沙沙石石咧，我哋盡可能 就唔係佢彈得唔好 ，OK？ 係呢度個冷氣，係天氣的 係天氣嘅問題嘅啫。咁我哋 ending 再問你三個問題先啦。我哋希望我哋個古箏堂可以有第二堂、第三堂。 但係 ending 聽埋佢 ending 嗰只歌先。 老豆，你問咗問題先， 問咗問題先， 問咗問題先啦。我哋而家問你三個問題，我安排咗啦呢度。 好啦，我哋秉承翻我哋嘅傳統先啦，唔知幾時開始嘅傳統咁就問翻三個問題先啦。咁就首先第一個問題咧就係、是、你會唔會介紹你自己啊？如果會嘅話咧，就望住黃色嗰個鏡頭就介紹你自己。 點介紹 ？Hello， 大家好。 Hello， 大家好，我係 Tata。 我系识佢嘅时候，佢话佢叫 Tata。 系 咁古色古香嘅今集，头先老师嗌你咩噶？系 老师嗌我叫天恩嘅，咁全名唔讲啦。 好听，我真系天恩，所以佢系阿麦，我系阿拔，就系咁解啦。系古色古香嘅一集。好啦，咁第二个问题啦，咁就系、是我哋帮观众问嘅，咁就你 我哋会唔会有呢、這个古真嘅第二堂？ 你点问到第三题先嘅咧？问第二题先。你而家呢个 moment 有冇男朋友啊？我记得啦。 好，答完。 诶，头先话呢个答案都唔系噶。 韩国好多系。 韩国 咩？17啊，又17咁。 哦，佢系好明显追紧韩仔嘅。 系我学古筝，但我追紧韩国嘢。 OK 啊，好啊，咁第三个问题啦，我哋本土旅游团嘅观众会唔会有机会喺跟住落嚟有我哋第二堂或者第三堂嘅古筝堂咧？ 要搬咯， 过嚟台湾揾我咯。 我系咩古筝社？ 我哋终于够 budget 嘅时候，我哋飞出香港，冲出本土，我就即刻过台湾嘅时间，一定要揾埋阿边哥，同埋佢阿比利同埋佢， 阿比利， 搬过台北个台中点？呢件事好搞笑啊！ 叫佢过嚟唱歌弹， 你练下流行曲啊，应该会红。 你弹我唱咯 ，OK 嘅，佢。 我哋临尾再送多一歌俾大家。 好， 再见。 三寸天堂。